忘记，永远想念你，直到再相遇，我会想念你。你不必担心，永远想念你，直到再相遇，我会想念你。 世界有多大？沿着一带一路，我们一起出发。中欧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特约布拉格之恋，走进捷克，办理捷克绿卡，只需要1到3个月获得自由出入欧盟居住身份。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，或关注慢生活895微信公众账号，慢生活895，慢是快慢的慢，数字895。 什么是欧盟？ 欧盟是欧洲联盟的简称，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，由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比利时和卢森堡6个国家创始。目前除去英国外，欧盟还拥有27个成员国。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而言，成员国之间可以相互免除关税，并且开放原料、商品和自由贸易，人员同样也是可以自由流动，没有国边界。从任何一个口岸进入欧盟，就能在各个成员国之间自由出入。捷克共和国于2004年5月加入欧盟，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。有资料显示，欧盟人口约占世界的9%， GDP 生产总值占到全球的25%，而福利开支却占到世界的50%，可见欧盟的福利之高非同一般。拥有捷克居留身份，也就是捷克绿卡，就可以在欧盟境内自由出入及居住，享受当地居民一样的福利。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，只需1到3个月，自由进出申根国家，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、养老等福利，还有澳洲186、187、188A、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、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。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，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。 Thank you.

谁相逢，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为我，为了遇见你， 为了遇见你， 我珍惜自己，我穿越风和雨是为交出我的心，直到遇见你，我相信了命运，这未来值得去努力。为你，浩瀚星海中， 浩瀚星海中， 坚持一种梦， 坚持一种梦。 我好想触摸， 茫茫人海中，我与谁相逢？ 你眼中的温柔，是否一切都为我？为了遇见你， 为了遇见你， 我珍惜自己，我穿越风。交出我的心，直到遇见你，我相信了命运，这未来值得去努力。 对我说过你是执迷不悔沉默地和我过着漫长的日子，在那个寒冷的季节，所有的人都逃避风霜，只有你陪我一起唱歌。因为太多自卑和梦惊醒，我已经不再执着不变的心，在那个寒冷的季节，有时也会有寂寥的心情，只有你给我温暖怀抱。不知道那个角落里刻着你我的名字，在那个寒冷的季节里，所有的人不知道那个角落。

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，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，忽隐忽现，就当全是一场梦，不必掩饰我的错，无奈的苦笑，不必找坚强的理由，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，让我眼神没有焦点，泪水模糊我的视线，受了你一个世界要如何，一趟渴望的梦，想我永远不会懂，我失去你赢了一切，难道没有剩下一点点，一点曾经刻骨铭心的眷恋让你挂念，我只能说如今我已无处可躲，当我默默黯然回首，当我看尽潮起潮落，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端午三天哪里去？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端午纵情日邀你来体验亲手包粽子，更有金阳独家特产雄安白洋淀生态鸭蛋赠送，83790100，金梁路廊伐路口北。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。招商热线400065-4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065-40068。 捷克共和国，一个世人心中不曾遗忘的深刻名字，在这个陌生国度里，暗藏被遗忘的美丽及亘古的艺术杰作。你还记得鼹鼠的故事吗？还有课本上的布拉格之春。

会流失。 最后的一秒，保留